跳绳点呢？大家都知道基仔不嬲跳舞有几叻噶啦，但系能够练成，其实要好多谢身边嘅位 partner， 佢系我哋香港国标嘅冠军，俾掌声佢 ，Lillian。今晚怎樣？ 其實對於我來說，每一晚基仔都是舞動奇蹟，你們說是不是啊？哇！ 多謝，多謝 Lillian。 每晚來到這裡， Lillian 這個 pose 都要看下去，看完擲完最後這口。哇，這個 pose 下去漂亮，擰多一下這個膊頭先。其實為了這個 show 特別學這個拉丁舞，也都練了很久，花了很多心機，花了很多體力。其實除此之外呢，在個裝扮上我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的，譬如為了這個舞，我們特別整了這個頭，叫做霸王頭。最初公司叫我整的時候，我本来是拒绝的，不是你叫我戴我就戴，因为正常人是不会有这种头的，不然观众会骂我。我又不想说 卡啲特技整到佢當拗，很黑、很亮、很柔、很狠啊！我的頭。不過，當我整咗一個月之後，我知道原來裏面有中藥成分，好似川貝、桔梗同埋蜂蜜。於是乎，我而家只要出街，我都戴住呢個頭嘅。我仲叫埋公司嘅同事用，好似 Carrie 又用啦，小肥又用啦，小芳用 ，Steffi 用，連 Paco 都用。因為我要大家知道，我整這個頭是這樣子，你們整這個頭也是這樣子。OK， 而家將個注意力由這個頭轉移到四個人嘅頭。嗱，好明顯啦，佢哋慢慢飄上嚟，係冇腳噶。俾掌聲，我哋 quartet 四朵金花。